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our listening practice the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一讲雅思听力真题中的一段对话，是有关于旅游咨询的一段对话。 好，那这一个段子里面呢，包括不少的数字啊，其中呢有价格，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对应一下怎样的路线对应什么价格。 对，而且呢还有这个里程哈， 没错， 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要走多久，要走多长的距离，这些距离也是有数字的。 对。那虽然这一段呢不太长，但是呢把这些信息都弄得条理清楚也不很容易。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再给大家预习一下生词，只有一个生词，那就是 car rental 啊，就是租车的意思。这是一个名词性的词组，比如说car rental agency， 那就是一个专门注册的租车的租车公司。Car rental， 那你可以用 rent a car 或者是 hire a car， 像我们上一回听到的就是 to hire a car 啊。 对， 这个 hire 呢其实不光可以雇人，也可以去租车，这个 hire 的搭配啊，它的动词宾语可以是车。 对， 好，那咱们生词就这么一个，现在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 So how many days are the trips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 first one I told you about is a self-drive tour through California, which lasts 12 days and covers 2,020 kilometers. The shortest journey is 206 kilometers, and the longest is 632 kilometers. The cost is £525 per person. That includes accommodation, car rental, and a flight, but no meals. Okay, and the other trip? That lasts 9 days, but you spend only 3 days on the road. You cover about 980 kilometers altogether. So is that cheaper then? Yes, it's almost £100 cheaper. It's £429 per person, which is a good deal. So that covers accommodation and car hire. What about flights? They aren't included, but these hotels offer dinner in the price.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 in touch when I've had a chance to look at the brochure. I'm pleased to help. Goodbye. Goodby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很快的就把今天的这一小段录音对话给听完了。这段对话很短啊，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和它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好，咱们首先呢，先看一下这里边所提到的数字，大家记录下来都有哪些数字呢？我来先把这英文数字过一遍，然后大家再对一下中文。 好， 第一个是 2,020 kilometers， 就是 2020公里。 对。 好，第二个是 206 kilometers， 就是206公里。 好，第三个数字呢还是一个距离的，是632 kilometers， 632公里。话说这个 kilometers 它有另外一个读音叫做 kilometers， 对， 美式读音里边呢大家会听到 kilometers 啊，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它的字典上的正确的读音是 kilometers， 只是说大家在日常说话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用 kilometers 啊，这两个你都能对应上是公里就可以了。好，再往下呢是一个钱的数字，是525 pounds， 啊，是525 pounds， 525英镑 per person， 啊，每个人是525英镑。好 ，moving on to the next number， it is again a distance， 980 kilometers， 啊，是980公里。Then the next one is again a price, which is 429 pounds per person. 啊，下面又是一个价格了，429英镑，每人。好了，这就是刚才这一个短短的段里边所涉及到的数字。你都听对了吗？好，下面我们来逐句的讲解这些个文字的部分。 So how many days are the trips,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啊，那他就想问了，这些不同的行程线路到底都持续多少天，然后他们的价格如何呢？ The first one I told you about is a self-drive tour through California, which lasts 12 days and covers 2,020 kilometers. 好，那么我跟您讲的第一种线路，这个自驾游是穿越加州的，它总共的时间是12天，在距离方面行程2020公里。 The shortest journey is 206 kilometers, and the longest is 632 kilometers. 那么其中最短的这个行程里边呢，距离也有206公里，最长的是632公里。 The cost is 525 pounds per person. 每个人的价格是525英镑。 That includes accommodation, car rental, and a flight, but no meals. 那这个525每人包括什么呢？包括住宿、租车以及航班。但是这个飞机票是不含餐的。然后呢这个咨询的客户他说 OK, and the other trip? 好，那么另外一个线路是什么情况呢？ That lasts 9 days, but you spent only 3 days on the road. 这个线路呢，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说一共有9天的时间，但是呢你只有3天的时间是花在路上开车的。 You cover about 980 kilometers altogether. Yeah, 总共的里程数是980公里。 So is that cheaper than? 那么这个总里程数这么小，会不会更便宜一些呢？ Yes, it's almost 100 pounds cheaper. 差不多每一个人呢要便宜100英镑。 It's 429 pounds per person. 所以每个人的价格呢一下就降成了429英镑，刚才是525，现在429，将近100英镑了。 Which is a good deal. 这个 good deal 就是说这一笔买卖是很划算的。Something is a good deal. 就是说它价格合理，非常的合算。我们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通常呢大家只能想起一个单词，就是 cheap， 然后使劲再想呢就是 reasonable。可是呢你看在英文里边其实可以用 something is a good deal, D-E-A-L, 用这个方式去表达说什么东西价格很划算。好，接下来他说 so that covers accommodation and car hire. What about flights? 他说那肯定是包括这个价格包括了住宿以及租车。那这个飞机的价格呢机票呢 ?They aren't included. 这是不包括的。 But these hotels offer dinner in the price. 但是呢这个饭店呢 在这个价格中，饭店的餐是管的。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 in touch when I've had a chance to look at the brochure. 啊，他说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一旦我接到这个具体的说明书、宣传册之后呢，我再跟你联系吧。 I am pleased to help. Bye bye. Goodbye.、好，他说那我非常荣幸为您服务啊，再见。你看人家说 I'm pleased to help，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经常用，尤其是作为一个服务的人员，在应答人家感谢的时候， 说你自己非常乐意做某个事情，你就可以说、I am very pleased to do something。 对， I am very pleased to help you。 对， 我非常乐意帮助你。 好了，那么这个详细的讲解之后呢，这一段又是许多数字的这种，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放第二遍录音。 好，这一次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材料中涉及到的一些数字啊， 没错， 这些数字呢，您是否能够完全听得清楚，到底是几百几十几？ 好， 我们来听听看这段录音。 So, how many days are the trips,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 first one I told you about is a self-drive tour through California, which lasts 12 days and covers 2,020 kilometers. The shortest journey is 206 kilometers, and the longest is 632 kilometers. The cost is £525 per person. That includes accommodation, car rental, and a flight, but no meals. Okay, and the other trip? That lasts 9 days, but you spend only 3 days on the road. You cover about 980 kilometers altogether. So is that cheaper then? Yes, it's almost £100 cheaper. It's £429 per person, which is a good deal. So that covers accommodation and car hire. What about flights? They aren't included, but these hotels offer dinner in the price.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 in touch when I've had a chance to look at the brochure. I'm pleased to help. Goodbye. Good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又把这一段录音放完了。大家这边听完以后呢，应该对于其中的内容，包括涉及到的具体的那些数字，都非常清楚了。 好，那我们下面呢，来用我们刚才所学到的一些词扩展练习一下。 好 啊、那现在我来说哈、啊。行程用英文怎么说呢 ？Trip 可以，还有一个呢是 program 也可以。 Program 本身是程序啊， 就是一整套的一个东西。 哎、 你说课程也可以说是一个 program。 然后一套旅游线路， 对， 那也是 program， 也是 program。那英文呢还有一个词叫 itinerary， 这个词大家请记一下拼写 ，itinerary， 啊，这个 itinerary 也是指行程，它就是 refers to something like a piece of paper that lists day one where you go from which city to which city. Would that be by flight or by bus? And then what places of interest would you visit? Day two, again, you have these items listed.And it also may list the hotel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in the end, it has a price. 好，那么这个 itinerary 呢，它就是你第一天，我们是抵达北京，然后呢，pick up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hotel, 啊，然后就是接机，然后呢，饭店 check in, 啊，然后晚饭。Day two, visit the Tiananmen Square and, Forbidden City and dinner at,For example, Beijing Duck restaurant. 然后 day three, 啊，这个就是 itinerary, 啊，它也是一种行程，啊，它也会把这个饭店的信息啊都给你列出来，饭店的地址、电话等等。好，那大家记住这个词，我觉得也是在旅行中用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相关词汇。再来就是包含什么东西，不包含什么东西，在英文里边，你可以用 include。比如说刚才的听力里边说 That includes accommodation, car rental, and a flight, but no meals. 就是你包括的是住宿、租车、飞机票，但是呢不包括餐啊。那么不包括的东西呢，除了用 no 加上 那个项目之外，还可以用 excluding 啊 ，e x c l u d i n g， 它是 include 这个词的反义词。好，那我们来练一下哈、啊，说这个电脑是3000块钱，不包括软件，英文怎么说呀 ？The computer costs 3,000 yuan, excluding software。那如果说我这个电脑3000块钱包括了软件呢，就是 including software。那么 exclude 呢，用在被动的语态的形式里边也很多啊，比如说 something is excluded， 啊，什么东西是例外的，是不包括的。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这个 deal 啊 ，that's a good deal。deal 这个词呢，它除了作为一个名词来讲一笔买卖、一桩买卖之外呢，这个 deal 还有一个动词的形式啊，它也有买卖的意思。然后它还有一个人指人物的名词，来自于这个词根，就叫 dealer。dealer 这个词，在国外里边呢，常见的搭配有 car dealers。那你说这是买卖什么东西的人呢？如果是 car dealers， 对了，就是车行销售人员啊，他是专门买卖这个汽车的啊 ，car dealers。通常你会说你是什么工作呀？啊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 am a car dealer。啊，我是一个买车的人啊、嗯，汽车的销售人员。 Deal 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生意嘛， 对呀、 啊，一个买卖， 没错。 Dealer 就是做买卖的人嘛 ，car dealer 就是做汽车买卖、嗯、卖车的人， 对。还有一个用法呢，就是说 a deal， 在口语里边呢就是说行好吧成交，这个 deal 就可以这样用。那你直接就是说 deal 就可以。在对话里边，张三说今天咱俩去看电影吧，然后的话呢你请我吃饭、 哦、 我付电影票钱，哎你说行，那你就说 deal。 然后这样的， 明白了吧，这么用就行了。好了， 好， 那么这个 deal 这个词是属于那种英文里边短小精悍啊，长得个儿不大，但是意思含义和用法都非常灵活的那么一种词。 嗯， 好，下面一个词就是这个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是住宿的意思。这个单词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它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拼写太复杂了，因为这个单词很长，我数了一下有十几个字母。 对，而且它就是这个 accommodation， 这个 c 是个 double c， 这个 M 是个 double M， 没错，它都是俩。 对， 哎，这所以这有的同学就说了，哎呦，我这个 accommodation 每次拼的时候我都犹豫，到底一个 C 两个 C， 一个 M 两个 M， 你就死记住是两个，为什么呢？大家要想，如果你去住标准房间，它都是两张床，啊，你要去到饭店里边去，你去旅行的时候去住饭店是吧？标间，所谓的标间都是两张床。 哦，您是这么记的哈？ 哎。 我对于这两个 M 的记法是，你想一个 M 这个字母的形状是不是两扇门呢？ 哦， 两个 M 就是四扇门，对不对？ 对呀。 一个宾馆里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并排着的标准间？ 嗯， 就是一个走廊里有好多门呢。 哦， 所以我是这么形象的去记的。 那那个 C 怎么办呢？两个 C。 那个 C， 哎，门把手呗。 我的妈呀，行啊，其实就是说这个记忆呢有一个心理学上面的窍门，就是不管你那个怎么去 associate 啊 whatever association you make, as long as it makes sense to you, then that would be a good way to memorize something。 就是说这个记忆的方式可以你联想的故事是非常的荒诞的，但是没关系，只要对你来讲你能记住，那就是很好的方法啊，这个联想就算是比较奏效的 effective association。 对，不管你怎么记都可以。 对呀、啊嗯、你发现有什么特别难记的东西吗？然后你就通过一个非常荒诞的联想，然后你把这个东西给记住了。你有这样的时候吗？就是你必须要记一个什么东西，在你考试的时候，比如说。 就比如说这个还是英文单词的记忆啊， 嗯， 特别喜欢用形象的方式去记忆。 嗯， 比方说有一个单词叫 museum。 哦、oh, ，museum 其实也挺难写的。 对呀，你说这个发音还有这个重音，怎么就变成了 museum？ 然后就想到一个博物馆，肯定是方方正正的、对称的一个面、 oh, 对吧？那么这个前面是 mu， 嗯， 后面是 um， 这两个是对称的。 对， 然后你只要记住中间那个 se 就可以了。 哦， 所以是 museum， 我是这么去记它的拼写的。 明白了，这个还挺有意思啊。中间这个 SE 啊，还有一个比较英文难记的单词，就这个拼写特别难记，就是星期三。尤其在我们刚学英语的时候，大家记这个 Wednesday， 你怎么记啊？Wednesday， 有的人就这么啊，自己就是生生的把这个字母背下来啊，把这个 spelling 背下来 Wednesday 啊。你要是按照发音规则你去读的话是 Wednesday 啊，但是谁也不这么念，谁都读的是 Wednesday 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你是怎么记这个 Wednesday。 我是自己就是直接就背了 Wednesday 啊，去这样记的。那如果形象一点记呢，你可以记 wedding 啊，周三。话说这个周三呢，不是什么结婚的好日子，要在中国的习俗里边呢，它是个单数的日子，对不对啊？ Wednesday 嘛，你想周三嘛，所以呢就不是一个否定的东西，就是 ne 啊 ness 啊 Wednesday， 然后日期。好，这个记忆的方法呢和它的联想的荒诞呢就讲到这儿。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再来放一遍录音。 So, how many days are the trips,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 first one I told you about is a self-drive tour through California, which lasts 12 days and covers 2,020 kilometers. The shortest journey is 206 kilometers, and the longest is 632 kilometers. The cost is £525 per person. That includes accommodation,car rental and a flight, but no meals. Okay, and the other trip? That lasts 9 days, but you spend only 3 days on the road. You cover about 980 kilometers altogether. So is that cheaper then? Yes, it's almost £100 cheaper. It's £429 per person, which is a good deal. So that covers accommodation and car hire. What about flights? They aren't included, but these hotels offer dinner in the price.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 in touch when I've had a chance to look at the brochure. I'm pleased to help. Goodbye. Goodby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又把这一段对话放了一遍，大家这一遍应该听得很清楚吧。 嗯， 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拓展练习吧，就是说这一段对话呢其实是有关于旅游的嘛。 没错，其实旅游的那个生词和常用的词是非常多的。 对， 比如说饭店吧，对不 对，你马上你要到五一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你要是想去住宿，它有各个级别的，对吧？你像中文我们有小旅馆，是吧？还有民宿， 这些都是这个 hotel 的中文翻译。 哎，你说那个民宿怎么说呀？ 民宿的话就是 Airbnb。 但是这只是一个就是平台的名称， 对吧？其实还有好多的这种短租的这种形式的，像 couchsurfing 啊，这也是一种民宿，就是你住在人家家里边。 嗯， So living in somebody else's other people's home， 嗯， 都叫民宿。只是说中文这个民宿呢它很简练，就两个字儿。你要是英文呢你就得啪啪啪说一堆，是吧？ Living in somebody else's home。 好，其实有关于 hotel 它的近义词也挺多的。 嗯， 你看我想到就有什么 motel， 嗯， hostel， 没错， 咱们就来说说区别吧。 好吧， motel 呢就是那种比较简易的，通常呢就是大家在走廊尽头去打开水，或者是一个公用的澡堂啊。 motel 它来自于 motorcycle， 骑摩托车的人，然后在这个路上临时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所以它也不是要求很奢华那种的啊，叫 motel 啊。motel 呢就是 motel， 那 hotel 呢就是比较正式的了，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都可以啊，从简朴到豪华。这个 hotel 是中文说是饭店，对吧？旅馆。但是其实中文这个饭店呢有的时候专门是指吃饭的地方，是 restaurants。 你看英文吧它就是住宿 hotel， restaurants 只负责吃饭，当然 hotel 里边也有可能包含 restaurants， 但是呢它这个英文呢其实会分